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那么我呢还是您的老朋友公正。 Hello listeners, and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and I am here to help you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会了问这问那，我们学了 What are these? They are...Are they? 等等句型。那么在这课中呢，我们将进一步学习如何描述这些物品，比如问一问颜色呀。不过呢，在我们学习句型之前，还是要先把单词来学好。 New words for today. New words. Color. Color.Blue, blue. One, one. Yellow, yellow. Bike, bike. Red, red. Black, black.White, white. Brown, brown. Gray, gray. Green, green. Wall, wall. 在今天的单词中呢，我们先来学习一些颜色。颜色用英文来说是 color, C-O-L-O-U-R, color. 那么您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是蓝色呢？ blue, B-L-U-E, blue, 蓝色。黄色则是 yellow, Y-E-L-L-O-W, yellow.红色 Red R-E-D Red Red 是您最喜欢的颜色吗？那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都喜欢素色，比如说 Black B-L-A-C-K Black 黑色。还有一些女孩子呢喜欢穿 White W-H-I-T-E White 白色。棕色现在也是流行的颜色 ,brown, B-R-O-W-N, brown, 棕色。再来看看灰色怎么说 ,gray, G-R-E-Y, gray, 灰色。绿色呢是 green, G-R-E-E-N, green, 绿色。如果我们要说绿色的自行车该怎么说呢？先学一学自行车的说法 bike B-I-K-E bike green bike 绿色的自行车。如果要说红色的墙呢？ 则应该是 wall，W-A-L-L，wall， 墙。那么红墙就是 red wall。最后啊，还要学习一个词 one，O-N-E，one， 表示一个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学会了跟颜色有关的单词呢，我们就来可以问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颜色了。如果想说这是什么颜色，应该是 What color is this book? What 是什么 color 颜色 ？What color 什么颜色 ？What color is this book? 那么回答的时候呢，应该是 It's blue. It's blue.是蓝色的，那么这个句型呢是用 it 加上颜色。我们还可以说 What color is that one? What color is that one? 这里的 that one 实际上等于 that book， 也就是 What color is that book? 回答是 It's yellow. It's yellow.我们来跟着 Scott 把这几个句型再来读一遍。 What color is this book? It's blue. What color is that one? It's yellow. 现在呢，我们再来练习一些用 what color 来提问的问句。比如说，这个桌子是什么颜色？应该是What color is this table? What color is this table? 如果说那张桌子呢，您可以问 What color is that one? What color is that one? 如果要问这支铅笔是什么颜色的呢，则是 What color is this pencil? What color is this pencil? 回答应该是It's yellow. It's a yellow pencil. 这是一支黄色的铅笔。It's a yellow pencil. 我们再来练一组句子。比如说，这个盒子是什么颜色的？应该是，对了， What color is this box? What color is this box? 如果您要回答说，它是绿色的，应该是It's green. It's green. 这是一个绿色的盒子，就是 It's a green box. It's a green box. 好，现在我们来跟着节奏把这些句子练一练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起来， 说吧。 What color is this coat? It's red. It's a red coat.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It's green. It's a green dress. What color is this pencil? It's yellow. It's a yellow pencil. What color is this box? It's black. It's a black box. What color is this coat? It's red. It's a red coat.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It's green. It's a green dress. What color is this pencil? It's yellow, it's a yellow pencil. What color is this box? It's black. It's a black box. What color is this coat? It's red. It's a red coat.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It's green. It's a green dress. What color is this pencil? It's yellow. It's a yellow pencil. What color is this box? It's black. It's a black box.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来到了一个卖椅子的摊位前，由于椅子是被塑料膜包着，他只好向摊主发问了。 What color is this chair? It's white.It's a white chair. What color is that one? It's yellow. It's a yellow chair. Thanks. Scott 和朋友呢又来到了市场，他们对一些商品表示出兴趣。我们来看看他们对这些商品都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What color is this chair? It's white. It's a white chair. What color is that one? It's yellow. It's a yellow chair. Thanks. 在前半部分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句型和一些新的单词。在我们进入考考你这个环节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跟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 a 的发音。 曲刚支招。 第21页上面呢有一个那个 i 的发音是吧，就是写法就是一个 e 啊。国际音标呢它采取的是欧洲好多个国家好多种语言的这个拼音符号来代表国际音标。所以呢比如说那个最大那个 i 啊 i 咱们都知道那个特难发那个 i， 它实际上是个小写的 a 和 e 合并起来的。那么这个 i 呢和那个 i 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我们讲啊，这个 i 呢比那个 i 呢发音幅度要小一些，嘴巴呢张开的幅度不大，而第一个那个一个 a 一个 e 啊，那个大花而 i 啊，那个要嘴张得很大，那么从理论上可以这么来分别，但实际上呢，在具体的发音当中，这个区别是不大的，这个小的 i 也就是一个 e 的这个发音呢，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发得比较饱满啊，比较长。如果我们在强调这个发音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把它发得很大的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这个写信啊，那个信件念 letter， letter， letter。那么这个 let 你也可以把它发得很饱满啊 ，letter。如果你强调这个字的话，你就会用力来发这个。比如说我正在写一封信。I'm writing a letter， 强调这个字，可以把这个 i 发得很大啊。那如果你不强调呢，它也可以发得很小。I'm writing a letter， I'm sending a letter， 我正在发一封信 ，a letter 发得很小啊。所以并不绝对化。我们现在呢，关于 i 小的这个 i， 我们念几个单词。每一天念 every day，every day，every 啊，这是一个 i。那么刚才写信叫 letter。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欢迎进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这个环节中呢，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请大家做出相应的回答。比如我会说What color is this wall? Black. 您就来回答 It's black. It's a black wall. 准备好了吗？好，一起来试一试。 What color is this dog? Brown. 您应该回答 It's brown. It's a brown dog. 再来听下面一个句子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green. 你应该说 It's green. It's a green dress. 如果要问这只手套是什么颜色的，你应该怎么问我呢？对了，应该是 What color is this glove? 如果说这是一只红色的手套，则应该是 This is a red glove. 也可以说 This glove is red. 在我们去商店购买毛衣的时候呢，有时候毛衣包在这个包装的盒子里面，我们看不到颜色，这时候我们就要问售货员。对了，What color is this sweater? 售货员会告诉您，这是一件黄色的毛衣，那就是 It's a yellow sweater. 怎么样？现在您能运用自如了吗？ What color is 什么什么？那么回答呢，应该是 It's 加颜色。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今天的作业呢，我们想让大家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看着自己房间里的物品呀，来问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是什么？或者是，这些是什么？这是什么颜色的？大家可以自问自答，比如 What's this? It's a shoe. 是一只鞋。What color is this shoe? 这只鞋是什么颜色的呢？ It's green.是一只绿色的鞋 It's a green shoe. 其实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呢，也是一种学习英文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很难很难您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一起练习英文的人，当然了，能够找到伙伴一起练英文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法找到别的人和自己练的时候呢，可以对着镜子自问自答，只有多说多练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口语。另外，在我们自问自答的时候呢，或者是在用英文组织一些句子的时候呢，也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比如，当我们想说这是什么颜色，最忌讳的呀，就是脑子里先出现中文，然后呢，再想它的英文是什么。比如说，这只鞋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您先想这只怎么说，鞋怎么说，是怎么说，颜色怎么说，这就错了。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首先，脑子里一定要想，我在想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要用什么句型。这只鞋是什么颜色的？一定要想到，哦，现在我要问颜色了。那么问颜色的句型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 what color, what color, 然后后面呢再加上，比如说 is,This shoe. What color is this shoe? 好，朋友们可以按照我今天说的方法呢，来练一练，指着自己房间里的物品来做一些问答。大家也可以把这些对话写下来，寄给我们。来信呢，您可以寄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真的是不愿意和您说再见，但是没有办法。We'll see you next time. 咱们下次再见吧。 Well, here we are already at the end of Section B. Fantastic work!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Good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辛迪一起讨论我们第三课的第二讲 Page 21. Hi Cindy. Hi Ginger. Ready to look at page 21? I'm ready. Okay.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安排 Arrangement. Arrangement. 这是一个长词，但是非常有用，任何事先的安排策划都可以叫做 arrangement。 在这里呢，课文中 arrangement for your journey to Paris， 为你到巴黎的旅行做的各种准备 arrangement， 事先的安排。第二个，附来的，附记的 enclose， 这个是特别用于写信的，对吧？ Right。 在信中呢，我们一般说我要在信里给你附上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附上一张照片，一般是说 I enclose in this letter a photo of my son， 我在这封信里边送上附上一个寄上一张儿子的照片给你，就用 enclose、mm-hmm. enclosed the photo is enclosed yeah enclosed Please find my photo. Okay. Cindy 说更常用的是 enclosed. Please find my photo. 是说什么呢？ My photo is enclosed in this letter. 就是这封信带着有一张照片，请你找来。无论是主动的语态还是被动的语态，这是在信中常用这句话。Okay. 第三个，细节，详情。 Detail. Detail 这个词很少单数，因为细节呢往往就是复数的，多不是一个的，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details 复数的形式。再有一个和旅行 trip 那个词意思相通，但是比那个更正式一点的旅行 journey journey。Do Americans use journey more? No, we say trip. OK,、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美国人一般用 trip 就行了， journey 呢英国人用的更多一些，也显得稍微正式一些。司机，开车的 driver driver， 没有那个 R 呢就 drive， 就是开车，开驾驶动词，开车的人 driver 司机。机票呢 ticket 我们说机票我觉得不对了，因为 ticket 就是票的，票券票证的一个词。机票应该怎么说呢？ Plane ticket. Plane ticket. Or sometimes air ticket.、我们说 plane ticket, 加上飞机这个词，或者 air, 加上空中这个词 ,air ticket, 都叫做机票。单独的 ticket, 除非有上下文，一般只能叫票，不一定是机票。如果 it's a,Cinema ticket,、 movie ticket, cinema movie ticket, movie ticket,、电影票，前面加什么形容词或者名词，就构成了这个票是做什么用的。Sometimes we even have meal ticket, a meal ticket, yeah, 饭票 meal ticket. OK, 我们看看一定要注意的，尽量做到。 Make sure, 保证的。Make sure that the lights are turned off. Right. 我们出门的时候 make sure lights are turned off. 一定要把灯都关了 make sure 要注意到要做到灯关掉。护照 Yeah, this one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 don't forget. Passport. Okay. 当我们一看到 passport, 护照这个词心里就想起来了。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hen you leave, you have your passport with you. 他们因为是国际人士，到哪里都要带着自己的护照。Make sure, don't forget your passport. 不然可就寸步难行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进入机场。 Check in. Check in. 这个用进入机场说不够贴切。Check in 是什么呢？办理登机手续。 就是你把票交上去，然后把你的行李要么寄存，要么托运，要么呢手提，但是你都要注明白，登记你要上飞机了，办理登机手续叫 check in。还有一种 when you have to do the check in when you are at a hotel, right? Yes. 当你到宾馆入住的时候，办入住手续或者叫做宾馆登记，也叫 check in。Check in can be a noun, 可以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这里显然是一个名词，因为它用一个连接符号把 check in 连在一起做名词。航班 flight, flight 就是飞行这个词，用作航班。我们一般说航班号 the flight number。The flight number, right? 我们都有一个航班号。这样呢 ，you tell the person your flight number, and he wil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Right? 告诉对方你的航班号，对方才容易到机场去接你。 Yeah, we can also say, how was your flight? 当你的接人见到的时候，你第一个问候话是什么 ？Hi, how was your flight? 怎么样？路上还好吗？How was your flight? 就是你的飞行辛苦啦，路上还舒服吗？一切还顺利吗？ That was really good sentence. Thank you, Cindy. Yeah. 代表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这个词呢长了一些，它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 Present. 如果去掉前面两个单词 present, 这是一个名词，就是展示表示。Representative, 代表，这是一个名词，代表 represent, representative, 令人满意的 satisfactory, satisfactory, satisfactory, 令人满意的是一个形容词。我们请辛迪把这些单词领读一次。 Arrangement, enclose, detail, journey, driver, ticket, make sure, passport, check-in, flight, representative, satisfactory. Thank you, Cindy.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等你。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我们看一下课文 Travel Arrangements。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ravel.